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王哥。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李贺所作的《苏小小墓》。题眼，无物皆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长，水为沛。游碧车，酒相待，冷翠竹，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唐诗一般采用的是五言或者七言的题材，而本诗却与众不同地采用了三言诗的格式，使得这首作品朗读起来多了几分民歌的感觉。这首诗的作者李贺，人们习惯上称呼他为诗鬼，是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齐名的唐代著名诗人。本诗在内容上也符合了他诗鬼之名。通过对苏小小墓地周围景致的联想，塑造出了一位美丽而凄凉的女鬼形象。诗中提到的游碧车，是古代妇女所乘坐的一种车辆类型。全诗的大意是，兰花上凝结的露珠，仿佛他含泪的双眼。没有什么东西能编织同心结，墓地上盛开着鲜花，却不能修剪。茂盛的青草如同垫子，苍翠的青松如同伞盖。阵阵微风是他的衣裳，叮咚的水声仿佛他的玉佩碰撞。他生前乘坐的游碧车至今还在为他等待，坟墓旁的灵火如同灯烛一般散发光彩。如今在这杭州的西陵桥下，阵阵寒风伴着凄凉苦雨。贺诗中提到的这位苏小小是南北朝时期杭州的名妓，因为色艺双绝，受到当时众多风流公子和文人雅士的追捧。传说他与当时的宰相之子相爱，曾有一首古诗以苏小小的口吻描绘了二人的爱情：妾乘游碧车，郎骑青葱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 其中游碧车与节同心的典故在李贺的这首诗中也有体现。可惜的是，由于两人家世相差悬殊，苏小小没有能与相爱之人长相厮守。之后他因相思之苦，19岁便香消玉殒，死后被人安葬在了杭州的西湖畔。如今在杭州西湖北侧的西泠桥畔，仍然伫立着这座苏小小墓。由于苏小小声名远播，从古至今来此凭吊他的人络绎不绝。仅在唐朝一朝就有白居易、张祜、温庭筠等多位诗人在此留下过凭吊他的诗篇。后人考虑到一座孤坟未免凄凉，还曾经在旁边修建了一座木材亭，以表达对苏小小的仰慕之意。遗憾的是，在上世纪的动乱时期，苏小小墓与木材亭惨遭毁坏。考虑到此地在西湖众多景区中知名度极高，2004年前后，杭州市政府重修了陵墓与亭子，恢复了曾经的景致。除了苏小小墓外，在陵墓旁边的西泠桥也是西湖众多美景之一。站在西泠桥上，既可以近看西湖的里湖，又可以远眺西湖的外湖，既可以从这里登上湖中的孤山，又能够通向西湖的北山。白堤与这里近在咫尺，苏堤又隐约在望，实在是纵览西湖美景的一个绝好的观景点。在关于西湖的故事和传说中，苏小小的故事无疑是最凄凉与哀婉动人的一个。薄命红颜，再配上她才女的名声，自然引得无数风流才子流失悼念。李贺的这首作品也不过是众多悼念诗中的一首，然而他特殊的写作风格和语言结构无疑能给人留下格外深刻的印象。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阴，松如盖，风为伤，水为佩，游碧车，酒相待。冷翠竹，劳光彩，西泠下，风吹雨。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王哥。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作家周梅生，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您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充满怒愤，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忿，对谣言

明白了，你不是没脾气，你是有修养有文化的。你看人说那两句话多理论呢。这回咱换人，妈还不干了，妈就要他了。谢谢妈。 谢妈。喝了妈的酒啊，上下口气不可少。喝了妈的酒，自饮壮阳最不愁。好酒，好酒，好酒，好酒。 这盼望前方迷雾漫长，行囊乱了身体倦了头依然高昂。别说世界太难，让我走给你看，一起奔跑吧，何必回头看。世界那么的大，这不像个笑话，擦干泪水，迎着风，未来还是少年。坚持是我生命盛开的土壤。A better you, a bigger world, 每一步都走向前。前方迷雾漫长，走完了，身倦了，头依然高昂。别说世界太难，我走给你看，一起奔跑吧，何必回头看？世界那么的大，这梦想可笑话，在泪水迎着风，未来还是少年，坚持是我的宗教。填满了行囊，只能挥别脸庞，未来是汗水绘出的模样。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一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本栏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特约播出。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阳光茶园。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本节目的健康顾问郑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下面我们就来有请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长期高血压要注意保护肾功能。那我们说血压如果是长期的升高，那这个时候就应该去注意保护自己的肾功能，把这个保护肾功能要提到日程上来。为什么呢？是因为现代医学通过观察高血压的转归，发现了高血压对心、脑和肾有着同样的伤害的作用。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媒体普及的都是高血压如何对脑产生的伤害如何预防，高血压对心如何的伤害如何去预防，那对于高血压伤害肾功能如何去预防提的比例非常的少。其实高血压它会造成全身的动脉的一种痉挛的状态，这种痉挛收缩的状态主要发生在人的心、脑和肾。那对于脑血管的伤害很多人已经比较熟悉了，最严重的是脑中风，出现了口眼歪斜，出现了步履蹒跚，甚至突然昏倒。那这个时候呢，很明显这个是高血压伤害了脑血管造成的中风，所以基本上不具有医学知识的人也能够看出来，那人都倒了，他当然属于急救的范围。那高血压伤害心会导致心脏的动脉收缩痉挛，最为严重的出现的就是心绞痛、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呀，原来叫心肌梗死，那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死亡率非常的高，后来因为急救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够给救过来，所以就改成心肌梗塞。那实际上当心绞痛发作的时候，这个病人有一种压榨性的濒死的一种感觉，捂着胸口疼的都直不起腰来了。那个时候不具有医学知识的人也知道这个就需要急救。所以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到它急性发作的时候比较明显，容易辨认出来。而高血压伤害肾功能它是逐渐的进行的，它是悄悄的进行的，不容易被人们所察觉，所以才要具备相应的医学的知识来分析出来，来观察出来高血压对肾功能的伤害。因为这肾功能在身体内部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旦高血压伤害了肾功能，最严重的导致了肾功能衰竭的话，这个人的健康也好，人的生命也好，同样是受到了非常大的威胁。所以应该把高血压以后如何防止肾功能受伤害，把它提高的位置要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度一样高，这才是公平的。因为高血压呀，心脑肾都伤，那为什么有的人表现出就脑血管，有的人表现出心血管，有的人表现出是肾功能衰竭呢？原因就在于，第一，就看人身体哪儿弱，哪儿弱哪儿先出现症状。那也就是说在心脑肾同时都受到伤害的情况下，这个人平常脑血管是他的脆弱的环节，那就脑血管先发作；有的是心脏是他薄弱的环节，那就心脏先发作。 有的是肾功能是它薄弱的环节，那就肾功能的表现先发作出来，所以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看人的应用的状态，那就是说在高血压长期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这人平常啊用脑非常多，工作特别忙，平常因为工作都是绞尽脑汁，这脑子你想他能不受伤吗？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人啊心事重重，心比较重，有一点事儿也往心里去，在高血压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这个人平常是挖空心思，那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心脏能不受伤害吗？所以表现出心血管疾病的这个概率就比较大。那还有一种人呢，平常啊是劳累奔波，就是工作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劳累，不得休息，那在高血压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这个人就容易在肾功能方面先出现问题。所以可以看出高血压伤害心脑肾是平等的，没有安排好先伤害谁后伤害谁，因为肾功能它受伤害的情况和这个心血管脑血管是平等的关系，所以当高血压居高不下的时候，它同时伤害的是这三个主要的部位。那伤害了肾功能以后，刚才说过它是悄悄的进行的，为什么是悄悄的进行的呢？因为它的症状不像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典型，所以这就需要人们应用医学的知识来观察，来分析出这些蛛丝马迹，从而杜绝更严重的问题的发生。当肾功能受到了长期的高血压作用于血管而产生的伤害的时候，动脉长期的处于痉挛收缩的状态，就容易提前出现肾动脉的硬化。实际上我们的肾呢，是由非常多的非常多的血管组成的，一团一团的，它主要的任务就是把这个血液当中的不良成分给过滤出来，变成尿液来排出体外，这就是排毒的。所以肾里面之所以容易肾受伤害，就是因为它血管太多太多了，所以它是一个受伤害的一个主要的目标。那肾一旦受到了伤害以后，它会有它的表现的形式。什么表现形式呢？它会出现腰酸，它会出现腰疼。但是呢，这个腰酸腰疼如果是一个健康人，那他会引起注意，我怎么没有原因的腰酸腰疼了呢？那如果是一个长期的疲于奔波，长期的劳累不得缓解的人，他就认为这个腰酸腰疼就是我这几天累着了，我休息两天就休息过来了，贴个膏药缓解一下就可以了，所以很容易忽视这个腰酸腰疼这种高血压伤害肾功能所出现的症状。实际上这个恰恰是身体给人在报警，告诉人肾功能已经受伤害了，它就是通过腰酸腰疼来报警，但是很容易被人所误解。那另外一个报警的途径就是通过排尿，因为肾就控制着排尿的，高血压伤害肾功能以后，肾的过滤的能力就会降低，肾的过滤的能力一旦降低以后，它过滤出来的里面含有的毒素的量会减少，那也就是说更多的毒素没有排出来，是留在身体内部的。那尿当中的毒素少了，尿就会出现一种现象，就是尿的比较清澈。那也就是说正常人的尿液啊，第一是有一定的异味的，第二呢它是淡黄的颜色，因为里面含有很多的毒素。那如果说是受过伤的肾功能过滤出来的尿液，因为它过滤的能力下降了，所以它里面的毒素就少，毒素一少，这尿呢就没有那么大的异味，同时这个尿非常的清亮，就像清水一样，那实际上就相当于喝进去的清水又排出来了，里面根本就没有把毒素带出来，那当然是肾功能失职了所造成的一种反应。但是很少会因为有人因为排尿清亮了去医院看病，所以才更应该关注加强这方面的医学的知识。那还有呢，就是排尿的次数多了，排尿的次数多了，第一在白天是不显的，是因为白天老觉得是不是有水喝多了，在晚上起夜这个人就能够观察出来，因为原来我不怎么起，或者就起来一回，现在怎么突然就两三回了，但是很多人也会误解为是不是水喝多了， 所以这些现象都容易在生活当中因为产生误解忽视而导致这些症状没有去进行解决，或者是应用了一些错误的解决方式，比如说腰酸腰疼就贴膏药了，就按摩两下，比如说夜尿多那我就少喝点水，所以把这些现象就忽视过去了，所以使这个高血压伤害肾功能在身体内部进一步的进行。而刚才说过，前提是长期的血压居高不下，那血压居高不下的时候人肯定会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那当然首选的就是服用化学的降压的药物，而且即使没有血压长期居高不下，就是有高血压的人也是在长期的服用化学药物在平稳血压，而化学药物的后面的说明书明确的标注出了药物的伤害肾功能的副作用，那也就是说它是在这个允许的状态下，在控制血压的情况下有一部分功能是伤害肾功能的，这个是药物允许出现的副作用，但是现在肾功能已经受伤害了，那也就是说高血压首先这个疾病它就会伤害肾功能，那现在平稳高血压在控制高血压的方式当中又带来了一种人为的伤害肾功能的方式，第三就是肾功能受了伤害以后人不能够及时的体察出来，所以这样就使肾处于一种比较危险的状态当中，那正是因为肾功能处于危险的状态当中而人还没有察觉，所以他仍然在这种状态下继续的受伤害，病也伤害，药也伤害，那再强大的肾功能最后也支撑不住，所以有一部分人出现了排尿当中的蛋白颗粒管型最后形成了肾功能的衰竭，所以正是因为高血压有这个转归，这就更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在有了高血压的情况下就应该去积极的去养肾护肾，防止高血压伤害肾功能，那如果说在服用降压的药物的时候那也应该去提前的养肾护肾，防止高血压的药物出现的副作用伤害肾功能，那在多种理由都可以去提前的防止肾功能受伤害，所以第一要有着相关的知识，第二有着相关的解决的措施，什么解决措施呢？那就是提前的养肾护肾，那中医学就讲究提前养肾护肾来防止高血压伤肾，而更可喜的是现在观察到的结果是提前养肾护肾以后反而能够使血压逐渐的平稳，这就是因为肾功能参与了平稳控制人的血压，所以这就是获得了一个更可喜的结果，不单能够防止高血压伤肾，反而现在通过补肾达到了平稳血压的作用，这就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儿。那正是因为既需要防止高血压伤肾又需要通过补肾去平稳血压，需要多方面的结果，所以这时候就需要去增加补肾的力度，而中医学在增加补肾力度的时候是应用血肉有情之品来保证补肾力度充足，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它在搭配补肾护肾的植物类的中草药可以使它发挥的更充分更全面，海狗鞭因为它含有丰富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所以在养肾护肾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优于普通的补肾的中草药，当肾功能获得了充足的补充以后，一方面防止了高血压对于肾动脉收缩痉挛所产生的这些伤害，另外一方面当这个肾功能得到了补充，肾的里边的血管处于一种疏松舒缓的状态的时候，血会由冲到人头面头脑上面的血逐渐的引流下来，这样呢人的血压就获得了平稳的下降，这种安全有效的措施是不伤害身体的，是在强壮身体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这一切的成果得益于血肉有情之品的补力大，再配合上草木之品补益的全面，获得了综合的调理的结果，所以希望这种安全有效的措施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提前养护肾功能，防止高血压对肾进行的伤害。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郑老师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养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锁定中波603千赫北京故事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凡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啊，这个感冒以后除了呼吸道上呼吸道一些症状以外，你比如流鼻涕啊、打嚏嗔啊、这个流眼泪啊，或者是结膜充血啊，或者是嗓子疼啊、扁桃腺发炎啊等等，这些都是上感啊。如果是鼻子的发炎，比如流鼻涕啊、打嚏嗔啊，还有鼻子堵啊，然后慢慢就变成黄鼻涕了，这是典型的一个感冒侵入病毒侵入了我们的这个鼻腔而引起的卡特症状，就是这个炎症慢慢的蔓延到我们咽喉部。那么除了感冒，除了这些症状以外，它在我们的身体不是呼吸道以外还有很多症状也可以发生。你比如感冒的人也会上吐下泻，有这样的症状。因为除了这些感冒应该出现的呼吸道的症状以外，那么其实临床上常常看到一些病人上吐下泻、腹疼，有急性胃肠炎的表现出现，所以这种医学上的表现呢就称为感冒性的胃肠炎，或者叫它这个胃肠性的感冒。小孩常常有所谓的秋季腹泻，也属于这一类的，就是这个病毒呢它侵犯了我们的肠道。感冒的时候，感冒的胃肠炎啊，不仅仅有呕吐、水样的腹泻或者腹疼这种消化道的症状，而同时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呼吸道感染，比如就出现这个结膜炎。结膜炎也是因为啊，我们的这个眼睛里头啊有一个鼻泪管，它跟这个鼻腔里通着，所以你在鼻腔感染的时候啊，这个病毒呢就可以顺着这个就到侵犯到我们的这个眼睛的结膜，就有结膜的充血。胃肠型感冒跟普通型感冒是一样的，也是由于呼吸道的病毒感染所引起。不同的就是胃肠型的感冒除了可以经呼吸道传染外，它还可以经过消化道传染。胃肠型感冒的人大都可以完全的治愈，通常不会引起什么严重的后果。它的治疗除了给抗病毒的药物之外呢，就病人啊应该注意休息啊，补充盐水啊，还有维生素，吃容易消化的东西，还有注意眼的清洁，餐具啊和洗漱用品的这个个人用，避免呢传给家人或其他的人。然后感冒的时候，对于我们胃肠道，就是没有这个胃肠型的感冒，它有时候呢也有味觉的改变，因为人的味觉基本上是酸甜苦辣咸这么几个味觉。这样的改变主要是我们舌头上的味蕾因为这个病毒的感染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我们那个舌头上的味蕾啊，其实它是支持细胞和5到18个毛细细胞组成的小的18个这个小的毛细胞构成的。毛细胞的一端呢它有很多纤毛，这种纤毛啊从味蕾的胃孔它伸出来，其它的基底部呢就跟这个味觉的神经末梢形成了一个突触，因此呢接受味觉细胞，因此呢是接受味觉的细胞，所以又称为味细胞。 就是味口味的味儿。但不同的部位味蕾呢，只能对某部分的味觉敏感，比如舌尖吧，对甜和咸啊，而舌的两侧呢，主要是酸。一种叫做轮状乳头上的味蕾，它主要是接受苦。不同的味道呢，都是由这四种细胞呢来基本决定的。味觉的敏感度受食物的性质啊、温度啊，还口腔的分泌液啊，还有口腔中食物残渣影响。感冒的时候呢，一方面呢，唾液分泌减少，另一方面呢，舌苔就增厚了。舌的黏膜呢，也可以有细胞清润、血管扩张，这样就使得味蕾细胞的功能下降。所以感冒的时候啊，全身不适也影响食欲。特别是病毒感染的时候啊，就能够让你吃东西啊，觉着更没有口味儿。而且可以延续一段时间，就是不想吃东西。那感冒的时候，我们知道消化道还有一个就可以出现便秘。便秘啊，是指排便的次数减少，每两三天才便一次，或者是没有规律的排便。粪便呢比较干，有排便困难的感觉。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肠道内啊，它的这个残渣排出啊要有条件的，一个是它有足够产生让蠕动胃肠蠕动的内容物，就是你吃的东西得够量，还一个呢正常的直肠反射，就是你吃东西以后啊，它有这个胃肠道的反射，就东西进去了，也有直肠反射，残渣出来了，这样的要有正常的反射，还有要形成腹内的压力啊，腹直肌啊，还有肠肌啊，盆腔底的肌肉啊，这些功能要正常。第四个呢，没有妨碍肠道正常蠕动的任何器质性的疾病，比如你有肠粘连呐、或肠部有肿瘤啊等等，这样呢，任何一个方面出现了问题，出现了障碍，就会发生便秘。感冒引起的便秘呢，是有多种原因的，比如病毒可以直接侵犯，引起肠道功能的紊乱，还有水分摄入减少而排汗增多，再有就是这样的两个情况结合在一起呢，就使得粪便干燥。感冒的人呢，上面讲了，在受病毒感染以后啊，他本身就食欲特别差，不想吃东西，所以呢就形成了呢更容易形成便秘。所以我们说这个感冒呢，在我们身体内啊出现一些症状，那么早期啊我们说啊是这个上呼吸道主要是鼻咽部的这些症状，然后你要是比如伴有一些感冒了，伴有一些感染了，那它就会出现一些感染的症状。那么还在这儿呢，我们要说一下，就是这个感冒啊，普通的感冒，如果你身体强壮的话，免疫功能很好，平常呢这个也没有特殊的不良嗜好来刺激我们的这个身体，那么一般的讲三五天，最多七天它就好了。有的人就是感冒的症状啊还没有出来，它就已经痊愈了，这是抵抗力强的人。但是一般呢，如果你是一个感冒的易感之人群，你比如老人呢，还有小孩啊，孕妇啊，还有就是这个免疫功能低下，你放化疗期间，或者你营养特别差特别瘦弱，这样的人呢，他感冒以后就容易发生感染。另外这个普通的感冒跟流感呢也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的不同啊往往是这样的，一个它病源不同的，因为感冒多种病毒都可以引起，但最常见的是鼻病毒，冠状病毒啊，还有这个呼吸道合胞病毒啊，或者这在肠道里的可撒气病毒啊这样的。但是流感的感冒它主要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当然流感病毒它也分很多型，每年都不一样。还有呢，它有一个流行的趋势，它主要是空气飞沫的传染，只要你接触了有流感的人，那它就会发生。但是一般的感冒你这个稍稍接触一下，不会像流感那样很快的就传染，然后免疫的情况也不同，特别是甲型感染啊容易发生变异，这个流感的病毒啊发生变异，然后就很让我们人呢难以很快的适应它，还在人群里产生抗体，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特点。还有症状呢，它跟平常的感冒也不一样，总的印象就是它比较重，比如一来了以后呢，它可以高烧39度多啊，然后这个三四天四五天都不退烧，还有就是全身症状特别明显，浑身酸痛，关节肌肉都酸痛，还有这个有些人不发烧，就是全身症状重。大部分人呢流行性感冒以后啊都是要发高烧，然后有寒战， 上呼吸道一些症状，比如鼻子塞啊、流鼻涕啊、咽痛啊，这些症状出现的都比较晚。再有预后也不一样，就是流感如果在这个免疫功能低的人群中，特别是儿童和年老的人的衰弱的这个身体比较衰弱的人上，他可以有并发症引起心肺的功能的衰竭。所以这个流感呢也是比如每年我们国家都会发布这样的这个病疫情，然后呢还让大家去种这个流感疫苗。其实这些呢都是预防感冒的一些措施。而一般的感冒呢就需要你平常呢注意来维护你的免疫功能，那你这个得的机会呢就少，或者症状也比较轻。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牌灵芝集团生产的仙牌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所以灵芝里呢它含有非常多的药理活性和生物活性强的物质。你比如现在就是研究呢灵芝里有10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这种有效成分有很多种，它是比较强而且比较全面，在用了灵芝以后能够比较快的反映出来。所以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已经把灵芝纳入了法定的中药，而且呢这个西药学的研究已经承认了灵芝的药用价值。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在你用灵芝以后，它第一个比较好的特点，它有很多成分是平衡我们免疫功能的，让这个免疫功能特别亢进的。你比如免疫反自身免疫性疾病啊，还有一些过敏性疾病啊、变态反应性疾病啊，就是这个细胞免疫你就过剩了，它也不好，也得病，就得自身免疫性疾病。那它就可以让它下来，调整让它下来。这个如果你免疫功能比较弱，来点这个病毒人家不得，你就得感冒，你感冒好了以后又得反反复复的得。那这种情况下呢，那灵芝呢就有非常好的作用啊。你比如说灵芝多糖啊，水溶性的高分子里，它吸收以后呢，它可以促进我们的骨髓生成更多的多功能干细胞，淋巴细胞、吞噬细胞、白细胞，这些细胞如果多的话，这个在我们血液周围的免疫战士就非常多，这样的队伍强大，不但队伍强大，而且它能够通过灵芝多糖增强他们的吞噬功能，还有增强他们的战斗力。这样呢就使得这个病毒也好细菌也好呢，对我们身体的侵害就受到了一定的抑制。免疫功能强的人呢，他就抵抗外来之敌也强，然后康复的也快，这个症状呢也比较轻。再有就是呢，这个灵芝里头呢还有一些物质，你比如它那个像这个锗元素，它能够诱导我们身体里干扰素的出现，让这个干扰素水平增高。那干扰素我们知道是对任何病毒它不选择的，只要你病毒先到身体，它第一个到战场。任何时候它都是这样。所以呢你看这也是体现出了就对于感冒的人为什么用了灵芝以后会有非常好的作用。那当然它出了这个预防来犯之敌以后，它还有一些功效。你比如它可以使我们各个器官的内稳定。内稳定它平衡啊，平衡稳定就是健康啊。再有就是它能够抑制这个细胞突变。在没有突变的时候它就把它吞噬掉消灭掉，这样来防止这个重大的疾病啊、突变性疾病的出现。当然灵芝呢它本身用的过程中它还能够使我们肝脏和骨髓的核酸及蛋白的代谢能力增强，跟那个蛋白的合成的能力增加。蛋白合成能力增加它可以修复我们身体的损伤，维持我们各个器官的正常生理功能。你像这些功效呢在灵芝里呢都出现的是比较突出的。当然啊它比如清除自由基啊，然后呢能够这个延缓衰老啊，就是抗身体的抗氧化。这些功效呢在用灵芝的过程中都会得到非常好的体现，而使得我们的这人处于一个平衡健康的状态。得了病以后，然后由于它10大类150多种的有效成分，让它症状减轻啊，痊愈的快啊，自愈能力增强。